会害怕。 不管了，这样事我的心里平安就好了啊。来，再喝点姜汤啊。哎，乖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给你都湿了，来。 哦，有姜汤吗？ 啊，给师妹的。 哎，你给赵美玲也送吧，她病得很厉害，说你照顾她。 要送你自己去送，我才不去。 小娘子，小张，小张， 哎，什么事儿，老板？ 你给林小姐送我姜汤去。她病得很厉害，来。 深更半夜的，我一个人来上去，把这个房子。 她病了吗？你们三长两短。 哎，还得我去。说你病了，让我给你送姜汤。 谢谢谢谢谢谢童嫂。 要谢你谢汤，和我没关系。 哎，怎么和你没关系呢？平时我们是邻居，我一个人在上海，亏了童哥和你的照顾。 早知道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，早点找一个男人成家吧，何苦过这样的日子。 童嫂，你家童哥是个好男人，昨天出去办事，不巧遇上了大雨。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整天在外面，没有什么好事啊。 童嫂，您误会了。 我误会？我是一个乡下女人，很多事我不懂，可我绝不缠人家的男人。 童嫂， 来，请。 好。 哎呀，莫司令！ 哎呀，莫司令，好久不见了。蒋介石这一次让我出任江西德安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，说是对我很信任，其实啊，就是想利用我去带兵打仗。我在国共两党中人头熟，很多事情由我出面，事情好办一些。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 好， 哎，请请请 坐。 你们看，这是委任状，这是组织表，还有3000块大洋的活动经费。既然蒋介石要我来组，我倒是想请你们共产党来干，怎么样？请你们认真的考虑考虑，我看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。哎，你们对我早就十分的了解，我今天要再说一次，我这个人曾经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，我也曾经佩服过蒋介石，但是4·12政变以后，我的看法变了，他已经成了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叛徒。 按你的想法，由我们干，这对你来说是很危险的。 危险？革命怎么能够没有危险？李克农同志当初就劝我留在国民党内，等待机会，为革命做点事情。现在不正是时机吗？你们干还是不干？你们信不过我？那不能。 啊，真行，先给我喝一小口吧。 听话啊，等阿爸来了一起喝。 你给我喝一口吗？ 好好好好。像不像啊？回来了。 明天我要出远门，时间比较长。家里的事儿你自己担心点，钱用完了自然有人给你送了啊。 快快把前面喝去啊。听话。 现在时局比较混乱，如果真的没有人送钱了，就把前面的中统部叫过来撕退，把中统部卖了回家去吧。 有些话放在肚子里很久了，可一直想说，我又没说，总觉得不该我管。 说吧。 你整天在外面和绕管绕户，你到底是忙着什么呢？啊，你整天整夜的不回家，鬼鬼神神的，你到底是 跟你说过了， 不该管的事就不要管，不要问了。 我有眼睛，我有嘴巴，你跟隔壁女人到底 住口？ 哎，针头线脑红头绳，红绳圈，针头线脑红头绳。哎，老板，你看看。红龙串多漂亮啊！